恭读路加福音，各种劝言，第十六章。耶稣又对门徒们说，曾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。主人便把他叫来，向他说，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？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自言自语道，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，我可做什么呢？掘地吧，我没有气力，讨饭吧，我又害羞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们家中。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，给第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桶油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坐下，快写作50。随后又给另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那人说，110麦子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写作80。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。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，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，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。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，而又侍奉钱财。爱财的法利赛人听了这一切话，便耻笑耶稣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在人前自充义人，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，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。法律及先知到若翰为止，从此天主国的喜讯便传扬开来，人人都因奋勉进入。然而天地过去，比法律的一笔一画失落还要容易。凡休妻而另娶的，是犯奸淫；那娶人所休的妻子的，也是犯奸淫。有一个富家人，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的宴乐。另有一个乞丐，名叫拉达路，满身疮痍，躺卧在他的大门前。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。那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亚巴朗的怀抱里。那个富家人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，在痛苦中举目一望，远远看见亚伯朗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，便喊叫说，父亲亚伯朗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浇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酷。 亚巴朗说，孩子，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，而拉萨路同样也受尽了苦。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应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远，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。那人说，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巴朗说，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，不，父亲亚巴朗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亚巴朗给他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